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哺乳降低其工资福利待遇或者予以辞退，也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。 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哺乳期女职工的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。对哺乳未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，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其安排一小时的哺乳时间。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，每多哺乳一个婴儿，每天增加一小时哺乳时间，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动。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。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日前表示，过去一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报告的日增死亡病例接近4200例，比九月底时的数据增加一倍。欧洲区域53个国家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150万例。按照目前趋势进行推演，到明年3月1号，这一区域累计死亡病例可能再增加70万，达到220万例。 韩国的疫情也是愈发严重。韩国官方昨天通报，韩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第一次超过了4000例，危重病例为586例，也是疫情以来的新高。韩国政府表示，防疫形势比预想的严峻，韩国首都圈可能随时有必要启动紧急计划。 媒体速览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，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？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。 北京青年报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2025年基本形成。 北京日报介绍，二环东城段慢行环线连通。 新京报反映，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将上线。 中国新闻网关注，10月份全国超过70%的城市新房价格下跌，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下跌。 今日节目早知道， 来关注今天新闻广播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。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，受此影响，北京新闻和主播在线延后播出。 将于今天早上7:10开播的北京新闻，重点关注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，传达第三次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座谈会精神，研究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等事项。 今天早上7:45播出的主播在线，重点关注电影《长津湖》票房跃居华语电影第一名，还将延期上映到12月30号。 2021年度最美的书评选结果日前揭晓，25种图书荣膺本年度最美的书称号，其中就包括由蒲蒲兰绘本馆策划的图书《夏天的故事》，它是一本木刻绘本，图中的18幅木刻版画引领我们走入山野林间，感受自然放飞的自在天性，也让我们重温心中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。今天早上和晚上的10:25到11点，编辑部的故事将和您共同关注，敬请收听。 北京昌平法院统计发现，机动车保险诈骗逐渐成为了保险类诈骗犯罪的重灾区，这其中呢，汽修厂又是作案的重点行业。近日昌平法院召开了相关的新闻通报会，向保险行业和广大车主提供法律建议和维权指导。今天下午1:12，警法在线将会为您揭秘汽车保险诈骗案件的内幕，欢迎收听。 整点快报，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：北京开放国内第一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试点，地铁完工时间一再延后，围挡占据人行道，居民反映出行不便；北京首批古树保护小区落户上方山，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。 生活小贴士。 生活小贴士，一起来了解。进入冬季，因为气温显著下降，京郊的多数景区都进入到了半年闲的状态。而在房山区石花洞，还可以看到不少亲子家庭的身影。这里呢，不仅有独特的地质景观，而且洞中四季恒温13摄氏度，可以避开严寒。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。 石花洞位于房山区河北镇境内，距离市中心40公里，是国家地质公园、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石花洞以天然形成的石花而得名，总体特征是洞内多层多枝，从上到下共7层，年代逐渐年轻，景观也各不相同，被誉为北京的地下明珠。石花洞内沉积物分布密集，类型全，数量多，有滴水、渗透水、流水、停滞水和飞溅水5种沉积类型，40多种沉积形态。现已开放的是1到4层，游览路线2500米，共有18个景区，景观120处，以1、2层最为壮丽。其中由月乃石形成的石莲花，由540多片石钟乳组成的高10米、长18米的石幔，以及石旗、双彩石盾、 龙宫双柱等景观都是洞穴岩溶景观精品。石化洞中洞穴沉积物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程和沉积环境变化，是一处研究古地质环境变化的重要信息库。景区办公室工作人员穆文子介绍， 洞中石笋重现了北京2650多年的夏季温度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长的石笋逐年温度记录，被称为千年温度计。丰富的岩溶资源是进行地质研学科普教育的理想自然课堂。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。今天早晨5点，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-0.1摄氏度。今天京城处于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，天晴气爽，能见度良好，最高气温在11摄氏度左右，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。户外活动安排在午后最为合适，早晚气温还是较低，体感寒冷，请加强保暖，谨防感冒。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 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、3级，最低气温-0.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 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，凉。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7点10分，降旗时间是16点52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艳杰编辑、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，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。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。 明天早上6点，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。明天见。 明天见。 京城大事小事，听各界呼声回声。新闻热线6515-9063。 禁返京管控新规实施，记者实地体验大场县澹台治安检查站早高峰跨省通勤状况。 最多的时候堵1个半小时，要是没检查之前的时候，就是不是很堵。 热线回声，居民质疑街道办配套公建变群居宿舍。报道播出后，屋内人员搬离， 消停多了，那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了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。11月17号，北京开始实行最新的禁返京管控措施，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进京需要测量体温，并提供身份信息及核酸阴性证明等。部分跨省通勤人员表示，管控措施实施后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交通拥堵。此前本市多家媒体曾前往白庙检查站探访，报道后这里的拥堵问题得到了改善。那么其他环京检查站的交通状况如何？11月24号的早高峰，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、胡运清来到大场县澹台治安检查站实地体验，请听报道。 澹台治安检查站位于北京河北交界的潮白河友谊大桥东，与北京仅有一河之隔，是大厂回族自治县跨省进京通勤的重要通道。早上7点左右，正是跨省通勤上班族进京的高峰时间。记者一行开车来到了这里。我们现在离治安检查站呢有600米的距离，我们现在是时间是6点55分，现在看一下到底要排多长时间可以排到检查站门口。目前看这个车的这个行进速度确实是非常缓慢的。 在距离澹台治安检查站600米的地方，进京车辆开始排队，手机导航预测的通过时间是30分。随后记者的车辆前进了大概200米，耗时15分钟。 现在已经是7点10分了，过去了1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已经从第二个红绿灯排队来到了前方，就是第一个红绿灯了。目前这个导航显示的是我们到检查站可能还是需要15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测算一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的。 之后的400米车辆缓慢前进，7点50左右记者的车辆进入检查站，在经历了测温、扫行程码、刷身份证后，8点钟左右通过了澹台治安检查站。至此，从车辆开始排队到通过检查站600米的距离，整体耗时1小时10分钟。 我们是7点50，测量体温进入这个检查站内部的，然后我们现在看看，是不是10分钟之内可以从这个底下过完检查出去。 那你量体温。 今天是不是又堵了？ 对，又堵了。 刚才已经有防疫人员给我们测量了体温，现在他有一个提示是说要提前准备好这个行程卡和这个健康码。 再来一点，身份证。 现在是给我们在检查这个身份证件，这主要是要看核酸检测。然后我们这个就成功的出站了，我们现在是整整排队了一个小时十分钟左右吧。 600米70分钟，记者在早高峰时段体验了环京跨省通勤人员的不易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记者也向旁边排队等候的司机了解17号前后他们体验到的交通变化。 还是堵，没谱啊，这个东西。昨天还是堵了，从这里到那个检查站大约半个时吧，最多的时候堵一个半个时。要是没检查之前的时候，就是不是很堵。 除了开车上班外，还有部分跨省通勤人员需要步行跨过检查站，再乘坐公交车进京。记者也随机询问了等候公交车的乘客。 咱平时差不多是这个点儿也是排到这个位置吗？ 妈呀，这是最不堵的车了。 那这样拥堵的情况多吗？ 多呀，基本上都天天如此。 那现在就是比之前政策之前的话，咱们要提前多长时间出来啊？ 提前咱们得差不多半个多小时，半个小时。 这两天好像好点儿。那两天就是刚开始检测的时候都在红绿灯那边。 乘客普遍表示，和之前相比，目前进京需要多预留出半个小时的通勤时间。不过专门设置的公交专用车道可以缓解这一问题，相比私家车在通勤时间上更有保证。 他需要检查核酸的话，那就堵车堵一点，堵半个小时吧。 之前反正不堵车肯定还行呢，一堵车的话公交车就没准没点嘛。 他这个公交车主要是要停下来进行一个 检查， 这 里面有人嘛，都得下来检查。不过这条线还好一点，就是有个公交车专用道过来。 采访过程中，也有乘客告诉记者，当天的路况要比政策刚开始实施的时候有所好转。 这两天不太，上周是比较堵的。 澹台治安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目前大厂线往返的通勤人员每天是10000多人次。17号开始实行最新的进返京管控措施以来，为了尽量减少大家等待的时间，他们在人员配备和早晚高峰的检查管理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。 尽量有时候行人过多的话，然后封闭车道先查清人，让他们通勤的人员首先保证他们先通过。公交那边有超级车道，路口那边有交警分流。分流完之后吧，召开超级车道，尽快的让那个通勤人员首先进京。 大概这个工作是从几点到几点？ 早上5点头一班车。没办法，现在疫情防控，因为咱们环境检查站肯定是要严一些，肯定的。 11月17号开始，首都严格进出京管理，新的管控措施为有效防范疫情传播风险，确保首都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。但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也的确增加了跨省通勤人员的通行时间，环京地区的检查站为此也都采取了加强指挥调度、加密勤务组织、完善查控流程等措施，尽量减少跨省通勤人员的核查时间。在此新闻热线也希望各方互相理解，共同支持首都的防疫政策，打好疫情阻击战。 热线回声。 新闻热线9月19号曾报道，家住朝阳区九仙桥银河湾小区的业主李女士反映，小区1号楼1到4单元的1层建设规划为配套公建，但业主们发现1单元1层有多位男女青年长期居住，配套公建变成了群居宿舍。 实际上它就是接待占用了我们社区的公共服务用房当宿舍，就这么一件事儿。1到4单元都是，一个单元住着6、7个人，男男女女都有，年轻人。 当时九仙桥街道办事处综合办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，银河湾1到4单元1层都是街道办事处的配套用房，其中的一个单元作为应急保障用房，会有工作人员夜间在这里核查数据，属于临时住所。 就是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配套用房，这个性质有一个单元是用于街道应急保障使用，可能工作人员临时的一个应急队伍的一个值守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防控夜里核查数据。 然而对于这种说法，李女士表示并不认同。 你要说为了公共服务你在那儿白天办公搞个办公室，夜里加班都没事儿，他不是，他是住宿，他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住。 报道播出后，李女士近日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，居住在配套用房中的人已经搬离。 消停多了，那儿没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了。现在他们住的那房子还就是空着呢，其他的房子是居委会，社区居委会在用。